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自由职业者张明新的故事。原本有着一份稳定工作的张明新，为何不顾领导的劝说毅然辞职？怎样的一则广告让他成为了北漂求学一族？重回大学校园带给他的是怎样的一种体验？从演员到老师，从编剧到导演，这些年他在不同的身份中自由切换。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张明新讲述他一个自由职业者的精彩故事。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张明新呢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很多的经历和故事。 嗯， 明新现在是属于编剧、导演，实际上你都会去做一做。 嗯、是。 那你现在回忆起来，你还记得你第一个剧本当时编出来的是什么作品吗？嗯、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个作品应该是叫《四川好人》。 四川好人 是。 哎，你一个东北人，你怎么想起来编四川好人呢？ 有一家制作公司，北京的，他们呢当时是想到了这个创意点，也跟四川卫视呢有合作，所以就决定搞100集的情景喜剧，叫做《四川好人》。 情景喜剧，这是大概哪一年呢？ 07年了。 2007年，哎，那一段时间好像这个情景喜剧它比较流行，比较风行， 是， 所以大家都想在这个领域里有所作为。 是 四川好人，顾名思义啊，而且你又跟这个四川卫视的一个合作啊，它是不是也带有那个四川那边的一种喜剧的风格呢？ 是的，因为这个情景呢，它首先就是说这个棋牌室开在成都。在四川、 哎、他要讲那个地方话吗？ 哎，是的、 哦、 就是演员呢也都是四川演员，他们的幽默呢也都在四川人的那个点子上。 哎， 但是当时呢我猜我的朋友们哈，他们可能觉得东北人天生有喜感、 哎、 所以就把我给找去了。 因为好多那个喜剧小品啊都是这个东北的风格啊， 是 包括情景喜剧里边东北一家人也 对 也是非常的成功的一个例子。 对， 所以就把你给吸引过去。那你跟他们交流或者和他们一起创作的时候，那能合得上折吗？ 您说的对呀、啊、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就在想怎么解决呢、嗯、我看到我的就是一起工作的朋友们、嗯、人家都是四川籍的编剧， 哎， 直接剧本里面就有很多人家四川人很熟悉的那个词，比如说巴士啊、 哎、 安逸啊， 对， 那个方脑壳啊，那个、 哎、 耙耳朵、 哎、 这些话呢都是我不大明白跟了解的。 所以这个方言上有一个这个怎么说，你得去了解，你写出来的东西得符合他那个方言特色。 是的，而且当时还是因为已经把场景设计在了成都、 嗯、 而我是从来没有去过四川、 啊、你编剧的时候也没去吗？ 没去，我到现在我也没去过四川。 哦，你 就别说成都，连整个四川我都没有去过。 那你实际上你就还在北京。 是，但是呢、哦、我当时就是我自己想了一个辙，我当时就在想我得迅速的了解四川人民都是怎么说话的、 嗯、 都是怎么想事儿的。于是我 当时就毫不犹豫地跑到 QQ 上注册了一个四川麻将的游戏号。 哦，去玩游戏，然后跟游戏里的四川人去交流。 是，而且是四川麻将、 嗯、 然后那个跟我们东北麻将其实是差异非常大的。 哎，里边有好些规矩就截然相反。 是，截然相反。而且那个叫做是 血战到底。 血战到底，对对对，血战到底、 啊、 然后。 三家这个啊这个都得有了结果以后这才算结束。 是，不管自己是第几个胡的都得在那儿等着、 哎、 候着。 啊，而且最后算账很复杂啊。 对。幸亏当时 QQ 上它是有那个电脑它自动就算了嘛、 哦、 但是呢我其实是一边了解这个打牌的这个规则、 嗯、 一边呢在跟这些四川人聊天 聊天， 因为当时其实每一个号码后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人在实操、 哎、对， 可能估计整个棋牌室里除了我都是四川人吧， 大多数 大多数吧，对，然后那个我就会跟他们聊四川的风土人情啊，四川的生活习惯啊、 嗯、 本地的一些趣事啊、 哎、 然后就这么聊着聊着，然后他们也会告诉我很多有趣的事情，我就把这些语言慢慢的融合到我那篇四川好人的剧本里了、 嗯、所以这个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的， 边学边创作啊，当然这个剧本是完全由你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还是说也有其他的编剧大家一起合作完成？ 是合作完成的， 合作完成， 因为当时他们也是时间很赶， 嗯， 然后再加上有100多集，而且就是说有很多四川的编剧也都在参与进来。 是每个人分到几集的任务，还是说从头到尾都要参与呢？ 我们当时的那个操作流程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们来提故事点。 哦， 比如说我这周我提了10个故事点， 嗯嗯， 审稿的人呢觉得说哎这里面有5个比较有趣儿， 嗯， 那么你来把这个5个完成。 哦， 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你还要找故事点。啊，你是从那个棋牌室里去找故事点吗？ 各种方法去找。 嗯， 但是那个虽然我不是四川人、 嗯、 最后他们统计的时候发现我过的稿子是最多的。 哎，以一个东北人的角度去看四川的故事，哎，可能发现的点会更多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是有可能。 嗯，有的时候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就非常有趣的过程，因为从资料上看你的作品是很多很多的啊、 嗯、 这个里边有长篇的连续剧、 嗯、 也有这种这个情景喜剧啊、 嗯、 哈，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专题片吧，那应该算是、 嗯、 啊，你比如说类似像这个一些还有动画片，而且这里边你看有一些这个比较新颖的形式、 嗯、 我觉得啊，比如说有一个叫做诗剧的啊、 嗯、 名字叫饮水思源， 是 诗是诗歌的诗啊，我知道有什么喜剧啊，情景喜剧、 嗯、 啊，话剧音乐剧、 嗯、 你这个诗剧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诗剧呢就是整个以诗歌的文字形式， 嗯， 然后呢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呢也是以诗朗诵这样的一种，在声音上是诗朗诵、 哦、 但是在形体上它仍旧会有表演、 嗯、 然后仍旧会有我们所说的就是舞台调度、 嗯、 然后整个呢其实是以诗的语言来完成一台演出。 哦，哎，这个还是一个挺新颖的形式哈、 嗯、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说借鉴了什么其他的作品？ 嗯，这个呢其实应该这么说，是一个古老的形式。 古老的形式， 非常古老，是因为在古希腊、 哦、 我们人类刚刚就是戏剧诞生之初， 嗯， 就分当时呢戏剧是跟诗是同一体的、 哦、 只不过当时就分为叙事诗、抒情诗和戏剧诗、 嗯嗯、 而这个戏剧诗就是其实我们到现在这个年代来说、 嗯、 我们说哦叫做诗剧吧， 哎，有点类似于那种长诗啊，你看像那个白居易写那个长恨歌呀、 嗯、 这一类的， 是长恨歌， 他可能里边有一个主人公、 嗯、是、 啊、然后他讲了他好多好多的故事， 没错。 但是你这个诗句的话，它不是用那个古诗词的方式、 啊、没有，没那么厉害、啊、 就是现代的诗歌的 形式。对，现代诗 啊，然后演员在上边他又带一种朗诵的感觉、 嗯、 而且他还要表演、啊、 要表演， 他把这情节得表演出来。 对，因为这个语言是诗的语言、嗯、所以他们的表演跟形体就可以夸张一点、 嗯、 就可以以不是生活状态，就比如说大家去看茶馆那个就是比较写实生活状态的， 它是话剧的一个 对 方式、啊、 对对对，然后诗句呢就可以就是夸张的，比如说以芭蕾舞的身段、 嗯、 以戏曲的身段，或者是以其他各种非生活化的这个形态的这个身体的语言配合上这样的文字语言来表演它、 哎、嗯，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这个很 让人就感觉到就是文学意味特别浓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这个剧搬上舞台以后效果怎么样呢？ 当时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台底下那个被感动的观众也是唏嘘一片。 这个所以说他有一点那个，就是现在你看电视台也有类似的一些节目，像什么诗歌大会啊什么这样的。他如果是一个诗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剧，整个通篇到尾都是一个诗的形式， 是的， 让人觉得还是挺过瘾的这种。这也是一种创作的尝试吧，可以说。 是的是的，对我来说是一种尝试，因为在这个剧之前我确实也没有就是从事过诗剧的写作，头一次。 音乐剧好像你也涉足过。 是，音乐剧也有写。 这里边主要是我看到有一个儿童音乐剧《驶向春天的宝船》。 是的。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创作了这么一个儿童音乐剧呢？ 说起这个其实还是能感到春天的这种气息。是因为去年的那个方家胡同小学，他们是有一个校庆纪念，然后同时呢北京有一个就是小学生的这个文艺的这么比赛，同时呢他们还有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典故，就是老舍先生曾经任过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 对， 所以说他们学校呢就非常想把这个老舍先生的作品或者跟老舍先生相关的作品搬上舞台。当时呢也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时间比较紧张，然后我们当时就在想如何让孩子们迅速地进入到这个戏剧的表演状态当中，就想到了以音乐剧的形式来表演，有说有唱有跳，然后孩子们会化身成各种角色去完成他们的这个在舞台上的任务。当时呢就是方家胡同小学他们之前其实排了一出叫做宝船这个儿童剧。这个儿童剧呢就是老舍先生唯一创作的儿童剧。 对。 所以当时呢我也是以这个宝船为这个底本，我把它改编成了老舍先生在创作宝船的过程中。因为是给孩子看的剧嘛，所以我就加入了一些就是那个童话性的元素，因为有些元素呢也是在宝船就是老舍先生自己创作的这个儿童剧中有体现。 把这些元素全都结合在一起了。 是的。是的， 这个孩子们肯定特别喜欢。 是，孩子们特别喜欢。最后那个听说他们还获了一个不错的奖。 孩子们这个表演也带来了荣誉。 是。 音乐剧啊其实创作起来难度会更大一些。 是。 写歌词啊跟一般你比如说写那个诗好像还不一样。 是 吧，它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规律在里边。 是。 这歌词你也会写。 歌词呢那个当然也要去写，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儿童剧的歌词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你得以角色的语言去写。 对。 比如说小蜜蜂来啦。大黄猫来了， 对， 然后小朋友来了，不同的人，所以就是既得有诗的美感，又得押韵， 而且它有节奏啊， 是， 就是你这个歌词跟那个音乐的节奏还得配上。 是的， 你这个歌词，比如说人就这几小节的这个音节， 是， 你如果歌词太长了，它就搁不下。 没错。 歌词太少了吧，你还可以用什么之类的给过渡一下啊。反正这个难度是挺大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很多的编剧都以能够把握掌控这个音乐剧作为一种境界吧，可以说这么理解吗？我看你现在也没有放弃音乐剧。 是因为那个我身边喜欢做音乐剧的朋友越来越多。因为音乐剧它确实是由于那种以歌舞演故事，然后它会迅速的由这个音乐的节奏带动人的心理节奏，使人就立即融入到剧情跟人物情感，就特别容易接受。再加上有那个服装灯光效果以及就是舞蹈的美感，一下子就会在人们的观众的眼前呈现出一个非常绚烂的场景，所以这也是观众们所喜闻乐见的。 它这个综合的元素非常多。 是的。 2017年实际上你也搞了一个音乐剧啊，上期节目中你提到了那个话剧啊，窗外有片 沉睡的海。 窗外有片沉睡的海。那个音乐剧是叫别想让我跟你走。 叫做别想让我跟你走。 所以呢这个在舞台剧这方面实际上你的成果是非常的丰硕的。 不敢当。 而且还涉及到了一些电影啊，这样电影的剧本。我看到这个有介绍到你编剧的这个数字电影。叫笑囧。 笑囧。 受到了那个什么太囧 、 那个启发。 各种囧。 也是属于喜剧类的吗？ 是喜剧类的。这个呢它讲的是一个艺术院校的大学生们的故事，孩子们从 跟老师的对抗到对老师的这个理解， 嗯， 然后包括呢，这里面我设计了一个桥段，他们是想去把自己那个不大好的成绩从老师的办公室偷出来，成绩单就去把它改掉， 嗯， 结果呢，没想到他们阴差阳错的呢，把他们这个女班主任不想让别人所知的离婚协议书给偷了出来，然后他们呢又要得保证在老师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个离婚协议书再给放回去， 嗯， 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男老师就已经发现他们要对考试这个卷子要做手脚，于是这个男老师呢就阻止他们进入这个老师的办公室，嗯，导致他们一边学生必须得进去，老师一定要阻止，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窘态， 一个戏剧冲突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啊， 嗯， 啊，包括从上期节目的介绍当中，我们也看到啊，你涉及到话剧啊、情景喜剧、电视连续剧啊、这个音乐剧啊，包括这个数字电影啊，包括像儿童剧啊， 嗯， 那个动画片啊，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有那个第二季和第三季， 是 你参加编剧工作， 对， 是都是你一个人做呢，还是说也是一个团体？ 也是一个团体， 一个团队做 的。是 的， 啊， 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是，啊，我就觉得特别尴尬，我经常，嗯，被人介绍说是写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 哎， 结果就有我的同龄人激动地跑过来跟我握手说，我就是看着你的动画片长大的。 是，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啊，也这个影响了几代人的这么一个这个美术片，所以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涉猎极其广泛，嗯，而且呢作品也非常的多，硕果累累吧，可以说。那么在导演方面，实际上你也有很多的作品啊，这个包括话剧， 嗯， 也包括一些这个得奖的节目啊， 嗯， 如果说让你从你的导演的作品里选一部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你会选哪一个呢？ 我可能会选我当年做的一个剧场戏剧，叫做《石头剪刀布》。 哦， 这个剧本呢也是我和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写的，我自己来担任导演，然后呢也是找的我其他的就是那个朋友，也是我们中戏的同学， 嗯， 然后来担任演员，担任服装、灯光、舞美设计， 嗯， 等等各部门的这个工作。于是呢我们就一起合作的把这个作品推向了就是北京的这个国际青年戏剧节， 嗯， 然后又去上海去参加了先行青年戏剧节， 哎，先行青年创意戏剧节。 是是， 这个在两个戏剧节上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是的， 嗯，这是一个这个算是你的代表作吧，啊， 哦，不敢当 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啊， 嗯， 其实可能听到这儿呢大家就觉得，哦，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剧，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啊，其实我要再告诉您一个这个情况，那就其实啊他还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员。张明心也有过这个舞台表演的这种经历啊， 嗯， 你如果说这个表演的话是话剧比较多一些还是电视剧比较多？ 两边都有，因为是这样，就是话剧的那个演出呢大部分是在学校里面同学之间，我们一起互相， 哦， 我给你演个妈，你给我演个儿子， 嗯， 然后那个或者是各种角色的那个神仙老虎狗，我还演过一只鸡， 嗯， 被那个日本鬼子抓去吃掉的一只鸡 啊，这就是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其实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啊， 是是， 我看你还演过原野哈，演金子，啊， 是 是吧，演契诃夫的， 契诃夫那叫蠢货， 对，还有一些国外的作品啊， 嗯， 这个等等等等，还在央视十二频道的七日微情里边也演过女一号，啊， 是的， 这是也是一种实践，一种学习， 嗯， 啊，就像你说的，你要是不懂这个表演，你不能够去表演，那你在你导演的时候，你跟人说的就好像比较苍白。 是是， 啊，你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表演实实在在的放在那儿， 嗯， 给他们去做示范，那的这个威力就不一样。 是的， 嗯， 因为只有自己那个实践了，才会知道演员的难处。 嗯， 比如说我在那个表演这个《卫星七日》的时候，有哭戏，有哭的一场戏， 哦， 就是我的孩子走失了，终于又失而复得。 嗯， 我跟我的儿子那个重新相见，激动地抱着他哭了起来， 嗯， 是这么一场戏， 嗯，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哭不出来， 就是没有那么顺当的， 没有眼泪， 嗯， 眼泪出不来， 嗯， 然后整个剧组的人当时都在等着我哭， 嗯， 越是着急越哭不出来。然后当时我真的没有办法了，然后那个化妆师就过来给我擦了那个催泪的一种药剂。 哦，就是擦上以后就会流眼泪。 是，那个真的是效果特别好。 是吧？ 比那个水龙头失控效果还好。 连弄点洋葱是不是也能起到这个效果？ 我立马就泪奔了，然后使劲的哭，借着那个劲儿，我也是把就是稍微有点委屈，就是前面哭不出来的那点委屈也都发泄了出来，使劲的哭。 后来发现停不下来了。 对，不仅停不下来，然后那个跟我搭戏的，就是演我母亲的那个老演员，他比较有经验。 嗯， 他看完了之后，默默的到旁边，轻声跟我说：“他说那个小张啊，其实你知道吗？有的演员哭起来可以很美的。 哦” 哦，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是哭得太丑了。 其实这就是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他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吧。 是的，必须得实践。 有这个过程，你也就明白这个哭戏是怎么回事了。 是。 那等到你导演的时候，那个演员哭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去讲。 是。 这个是在这个表演工作当中不断的积累，实际上对自己的像编剧啊、导演啊这样的工作，它也是一种促进。 嗯。 另外呢，这个张明心在表演的教育工作当中，他也投入了一些这个自己的精力啊，在一些这个大学里边， 嗯， 去教这个表演的课程。 是的， 这也是现在的一种学校里边的一种这个可以说给学生们开拓视野，让他们更丰富自己，去多方面的吸取知识的这样一个设置吗？还是说你就是在这个学院里边的专业的这个表演里边去给他们讲这个专业课？ 是专业课， 不是一般的那种讲座。 不是，是那种要对学生至少一学期都要负责到底的这么一种专业的讲课，因为 学生要拿学分的那种课。 是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学表演专业的学生。 哦， 所以呢，那个我当时就是教的是大二大三的学生， 嗯嗯， 要带他们从这个表演元素进入到小说改编， 嗯， 然后再到那个大四也教过一段时间， 嗯， 再教到这个大戏的排演，所以整个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教学流程。 哎，这个就是等于是大学老师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 啊，现在还在教这课吗？ 现在没有了。 嗯， 因为我后来发现哈，就是大学老师真的是一个奉献型的职业。 嗯， 因为那个只要在我教书的过程中，我所有的心思和热情都在这个跟孩子们打交道上。 对对对。 于是我的创作就得 停 下来。 停一 停啊。是，有些朋友就是不理解，就说你完全可以白天去教课，你们又不是一周五天都教课， 嗯， 你有闲暇的时间可以写剧本啊，可以搞导演创作，不影响吗？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我就只能选择一样。 哎，所以这个精益求精啊。 是，嗯， 你看这个编剧导演啊，这再加上之前的媒体工作啊， 嗯， 包括表演教育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那么你可以说这二十多年走过来啊，这个经历非常的丰富啊。就像咱们第一期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和明心谈到了他的工作，他短短的就给了我四个字啊，自由职业。其实这个自由职业的含义说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这里边酸甜苦辣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感受。 是， 嗯， 其实我在那个只有工作的过程中才能够知道这种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些事情。 嗯嗯， 比如说2016年的这个中秋节， 嗯， 那一天呢我正在赶写一个剧本， 嗯， 当时呢也是就是对方就是很着急，感觉资金啊人员啊什么什么的都在等这个剧本，反正就是要这个剧本。于是我那天呢其实是发烧，烧得很厉害，39度多。我呢白天呢去医院去打点滴退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还带着电脑，我有一张照片我拍下来，就是扎着针的手还在打字。 哎，所以说就是他也会承担很多很多的压力。 是， 而且有些压力他不是说我们经常的在公司里边一般的这种工作而能够相比的那种压力。 是的。 哎，冷暖自知吧。 冷暖自知， 这个， 是。 对，在这个职业吧，这个去怎么去规划它，其实这里边哎，这自己去做了才能够有最后的这个结论出来。 嗯， 那你对于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有哪些梦想啊，或者说计划吗？ 也有一点点。 嗯， 应该说我可能大部分的时间仍旧会做我这个自由职业， 嗯， 这种创作性的工作。 嗯， 但是呢就是我会让自己更不自由一些。就是我自己也是发现哈，所谓的自由职业反而是要更自律。